山路没法开车，赵老板说了，明天一早就会有专门的伤科医生过来，顺便还带了几个传染病的医生来这里。总之我们先熬夜，明天就会有专门负责后续的人员来这里，就没我们什么事了。 这个时候六子跑了过来，安宗扶着白毅，他的背脊没法靠着，只有一晚上让他脑袋靠在自己肩膀上凑合一下了。一夜无眠，但此时的安宗并没有过去那么紧张，仿佛经历那么多事情，死亡对他来说真的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物。他随时可能会死，白毅这样强悍的人都会伤成这样，他又能逃到什么时候呢？白毅握住安宗的手说， 别想太多了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 安宗一侧头发现他的脸就在自己的肩膀上，他缓缓地低下头说， 这种日子要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到底最后我们会怎么样呢？老白，还是那句话，我连累你了。 白毅咳嗽了几下，稍微抬头看了看窗户外的月亮，眼神有些迷茫。接着他缓缓地说， 是啊，到底要到什么时候事情才能有一个了断？ 安宗估计他可能因为背后有伤没有办法睡着，想要调整一下姿势让他靠得舒服一些，但是重心没有吃准，安宗一下子往后仰头倒了下去。白毅没有拉住他，白毅撑着手臂就那么俯视着看着安宗。安宗意识到这个姿势有些微妙，顿时心跳加速好几倍。白毅眼神有些迷离，随后居然缓缓地俯下了身体。安宗突然心里害怕了起来。白毅用手摸着他的脸，最后用手指擦了擦他的嘴唇，开口道， 可以吗？ 安宗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只是不说话看着他。白毅叹了一口气，俯下身体用嘴唇试探性地碰触他的嘴唇。这个时候安宗居然鬼使神差地张开自己的嘴唇，他低笑了一声，然后就把舌头伸了进来。顿时安宗全身一紧，白毅却不着急，非常温柔地勾缠着他的舌头，引导回应他的吻。他的眼神很温柔，却不是平时那种温和，而是透着一种淡淡的哀伤。在他眼睛里，安宗看到了一种不舍的哀愁。他居然被白毅的眼神所感染，双手抱住他的头想要安慰他。白毅好像有些意外他会如此，居然吻得更加激烈了。 果然人不可貌相，看上去挺老实的，接吻都赶上牛郎水准了。对这小子果然不能大意。 就在安宗抱着白毅的头回应着他的吻的时候，突然六子冲了进来。 我受不了了，老子说了不要晚上熏了，现在可好，虫子都熏出来了。 安宗没想到他会在这种时候跑出来，一紧张居然咬了白毅的舌头，然后连忙推开他。但是白毅背后有伤，又被安宗咬了舌头，疼得在旁边直抽冷气。他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红着脸想要说什么。他指着白毅抖了半天，白毅咳嗽了半天，也终于回过神来。他的脸色从没那么臭过，转头对着六子说道， 你小子没见过蜈蚣啊，是男人还怕几条虫子？ 六子支支吾吾半天，最后一边打招呼一边关上门。安宗也迅速地穿鞋准备下地出门，白毅一把拉住他说， 你就这么走了？ 我去给六子抓蜈蚣去了。 说完甩开白毅的手逃了出去，差点被自己的鞋带给绊死。白毅此时难得地爆了一句粗话，安宗都不敢听他说了什么，就冲出了屋子，心里慌得连自己老爸叫什么都忘记了。他蹲在墙角抽了四根烟才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不过脸上的热度怎么都退不下去，只有叼着香烟傻傻地瞪着月亮看。 第二天就有专门的医生进来。他们三个人因为和这里的村民接触太多，没有办法马上就送他们回去。不过因为有了医生，白蚁的伤势总算稳定下来，安宗也大大松了一口气。但是他的心情一直不好，安宗知道原因。此后的一个礼拜，他就再也没敢进白蚁的屋子。后来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后，发现他们身上都没有出现类似腐烂的现象，于是便整顿下行李就准备回城了。村民们因为得到那些石粉都得到了救助，看到安宗他们要离开，就像是送红军一样送他们离开。有一个老大妈临走时还揣了一个拳头大的鹅蛋给安宗，叫他在路上吃，安宗也不客气的就收了下来。六子好像很受用这样的欢送场面，还真的把自己当成解放军了，临走的时候居然还给他们敬了一个礼，安宗差点没笑出声来。白蚁终于又恢复了过去那种平静的神态，不过他对六子总是有些小疙瘩。六子多次想要讨好，都被他的冷眼给堵了回去。不过他高兴的是收到一个当地人特制的笛子当离别礼物。安宗跟他住了那么久，居然还不知道白蚁原来会吹笛子。不过他吹的曲子安宗都不知道，他多次建议白蚁吹几首流行歌曲，实在不行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样的也成。他一副要曲子就用东西来换的眼神看着安宗。安宗知道白蚁依然记得那晚自己扔下他就逃走的事，心里不禁暗骂的， 这家伙怎么就那么小肚鸡肠呢？ 安宗回望着远处的山脉，连绵的山里不知道隐藏了什么秘密。他担心的有两点，一就是那具女尸，他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周涛，变成一个半人半虫的怪物？二便是那些已经走私出去的玉块，这些东西有着大量的危害。不过李老板手里有了这些粉，他应该不会坐视他最爱的玉器市场受到如此大的冲击。不过又想到自己的麻烦，发现还真的没心思来担心别人的事。就在这几天里，让安宗此时居然做了一个十分荒唐的决定，准备自己去调查，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要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因为他想知道这件事最后会以怎样的一个结局收尾。现在的事情都直接关系到周朝，那些鬼咒貌似都是在那个时代出现的，还有就是他们祭祀的显黄壁也应该是周朝时期的礼器，周朝就是他们现在最大的线索。安宗叹了一口气，周朝实在是太笼统了，不过不管怎么说都要去查一下，因为可能真的没有多少时间了。但是这件事却带给安宗意想不到的经历，当然了，这就是后话了。安宗又叹了一口气。此时白蚁拿着手里的笛子说， 你说的曲子有谱子吗？ 安宗一看他主动来和好，也不能太臭屁，就认真地皱着眉头说， 谱子没有，要不我唱给你听。 六子连忙阻止， 哎，兄弟你饶了我吧，你那破锣嗓子还唱月亮代表我的心，得了吧，你没一个音节在拍上的，听得你唱歌还不如听蝈蝈叫。 你小子懂什么呀，你当初听我唱歌时我还没发育好呢，声音当然有些失真了，现在老子今非昔比，你懂吗？你 得了，你那相好已经走到前面去了，估计还记得那晚的好事没结果。男人嘛我能理解啊，还有你也不用在我面前逞能耐，走吧，山路崎岖啊。 安宗一听他那么说，突然心里又不是滋味起来，不过真的要他做什么的时候还真有些放不下架子。安宗敲了敲脑袋让自己别再想什么了，那事儿本来就不能怪他，难道被人看到了他还能当没事似的和他继续吗？又看根本没人想听自己唱歌，清了清嗓子骂了一声粗话，心说， 拉倒，我自己哼给自己听。